地点海贝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听日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展望下星期初骤雨较多，风势较大和稍凉，下星期中期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08点，升60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97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6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4.8升6蚊，中国平安93.6升2.5，美团点评88.45是跌2.7，友邦保险73.25升1.55，盈富基金27.3升7毫，建设银行6.13是升1.3，港交所237.2升5.2，石药集团16.02跌1.04，汇丰控股58.95升1.5，工商银行5.37升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9.826，瑞士法郎7.859，澳元5.329，加元5.911，新西兰元4.974，欧元8.6444。每百日元对港元7.2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18。日经平均指数报21798点，升246点。港金现价报1405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9.12美元，卖出149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報告有關港鐵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咁啊港鐵咧除咗輕鐵之外，咁啊所有嘅港鐵路線車站咧，今日係回復正常嘅，列車服務就會提早去到今晚10点結束嘅。而機場快線方面咧，就由10点起咧就會來往香港站至機場站，咁啊列車服務咧就維持每10分鐘一班，中間咧就不停九龙站同埋青衣站噶，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站嘅机场快线列车服务咧系暂停，而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截止时间就会维持喺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咁啊，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由9点钟开始咧系会暂停，大家要留意啦。隧道嘅情况咧，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就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龙尾近理工湾位，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嘅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至城市花园嗰段比较多车噶。咁啊，近住显利中学嗰段咧，有啲临时工程嘅，部分行车线就会受到阻碍，有封路措施啦。经过时间，大家都小心啦。中环嘅天华道就继续系全线封闭。九龙路面方面咧，而家沿住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田地街至窝打路道一段咧，行车比较缓慢噶。太子道西天桥出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去到新蒲岗段咧，亦都系多车。观塘绕道就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九龙湾嗰段咧，就而家比较塞车噶。龙翔道去荃湾、黄大仙至钻石山段都是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沙田、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去大埔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呢，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点02分，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点18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储咗几廿年，终于够钱买我只股票啦！今次赚啦！ 要赚钱，唔单止要用猪仔钱啱噶，仲要揾啱投资专家。 我系黄伟杰，股票实战经验超过40年，唔敢话一定赚钱，但系经验就唔会浅。喺投资新世代，我会拍住关教授，听实听众要求，股汇一定冇甩漏。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六朝早9:04，黄伟杰、关卓照， 投资新世代。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晏昼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温度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60%嘅。嗱咁啊，今日咧，其实就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喺寻日嘅呢个中大校长段崇智啊，同学生会面嘅时候咧嘅一件嘅事件啦。因为寻日咧就系中大校长段崇智啦，同佢哋嘅学生以及系校友咧，有一个都相当之长嘅对话会，咁其实系席间咧就系有一位嘅中大女生，佢系具名咧表示咧自己就系之前曾经喺记者会同埋喺集会入边咧系讲述过8月31日太子站事件嘅嗰位嘅人士，亦都咧曾经系讲过咧自己系遭受到警方不礼貌待遇嘅人士嚟嘅，咁佢就主要系指咧。佢喺葵涌警署被拘留期间咧，遭遇警方嘅性暴力，包括喺去洗手间嘅时候，有女警望佢嘅私隐部位啦；搜身嘅时候咧，亦都系有男警在场之下，佢件衫就俾女警咧扯高到去肚脐嘅位置，亦都有男警喺帮佢绑索带嘅时候拍佢嘅胸。咁佢其实就系问校长咧，系咪愿意谴责警方对被捕人士包括中大学生施暴嘅，嗱呢一个嘅事件咧，就亦都引起咗相当之大嘅即系各界嘅关注啦。我哋留意到咧，寻晚啊，警方喺佢嘅社交专页入边咧，就已经有一个贴文就表示咧，话警方会主动联络事主，希望佢提供实质证据，等警方公平公正嘅调查，揾出事实嘅真相嘅。 咁而喺刚才咧，系警方举行嘅记者会上面咧，焦点咧亦都系落咗喺今次事件上面。咁亦都咧系有人就问到，点解呢个事件都系继续由投诉警察科去负责，而唔系咧一去就转咗系其他嘅组别咧？亦都有人咧以之前啊有吕丽瑶即系指控一个即系受性侵嘅事件，警方咧嘅处理手法咧作出对比。咁喺个记者会入边啦，警方嘅家庭冲突及性暴力政策组嘅总督察张宝月咧就话，警方是明白受害人需要极大的勇气才可以挺身而出，强调警方是会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处理性暴力案件的。他后来亦都说是警察公共关投诉警察科的人士亦都有相关的训练的。不如我们电话旁边就请来呢一位嘅事主中大嘅女生 Sonia 同我哋讲讲佢嘅情况。Sonia 你好。 是大家好。 Sonia 你昨晚呢嗰个喺中大嘅对话会上面嘅片段呢就好多人都睇到啦。其实我想问点解你嗰一刻你要决定自己係具名咁样将你喺葵涌警署入面你话嘅一啲嘅状况讲出嚟呢？ 因为其实我在发言的一开始我已经讲了我之前是用过不同的化名发过言的。咁但係我发现警方个记者会都仲係话即係 PPRB 嗰边都仲係话嗰啲受害人躲藏喺口罩后面，佢哋根本嘅指控就係无稽之谈咁样。咁再加上我后来知道不止我一名被捕人士遭受警方性暴力嘅不合理嘅对待啦，咁我认为就係、我本身嘅家庭背景嘅关系令到我冇咁大包袱嘅，相比其他被捕人士。所以如果连我都唔勇敢坚强咁样企出嚟发声，咁我会觉得好对佢哋唔住囉。 因为你喺昨晚集会入面讲过就话中大就係你嘅家嘛。咁所以你觉得可以喺嗰度讲呢件事出嚟？ 因为我本身我家庭即係我自细就家暴嘅家庭中长大嘅，咁我係冇屋企人家可以当我係。咁所以中大就係我唯一嘅家。 头先呢我亦都係简单去复述过呢你昨晚喺个集会同埋今朝早喺另一个传媒访问入面呢即係所讲嘅一啲内容啦。其实我想问即係喺遭遇到呢啲事件嘅嗰一刻呢，其实或者係之后呢，你有冇諗过应该去点样去处理呢个嘅事件呢？係咪应该要去投诉警察課嗰度将你嘅遭遇同佢哋讲定係点样呢？你个思考过程係点样嘅呢？ 整个心路历程其实就係由昨晚警方就发咗篇即係 Facebook 嘅贴文，就表示话希望呢位女生即係我啦提出一个实质嘅证据。咁我当下係好惊讶嘅，咦，乜查案嘅工作唔係应该由香港警察去做嘅咩？几时会由个受害人主动去提供一个实质嘅证据然后你先去调查呢？即係呢样嘢我会觉得好荒谬嘅。跟住然后再到去今日就话去个警察投诉科主动去调查呢个个案，就令我諗起北区医院嗰个啦。北区医院个家属揾咗警方警察投诉科足足几个月，佢哋都冇认真去看待呢一个投诉。直至到去话俾传媒听，透过一啲舆论嘅压力，传媒嘅公布咗呢个事件，然后警方先即刻去调查。我会对于佢哋嘅办事嘅准则，我会觉得好质疑啦。同时间，我都好想喺度强调，就系点解呢一刻市民会依然相信警察投诉科或者监警会呢？大家睇翻佢哋个组成，自己人查自己人，难道大家以往都有啲案例啊？系好少成功嘅案例咯。系啦，即系佢哋嗰个可信性系极低，而我本人系表示我唔相信嘅。 系。 所以你问我最好的做法就是特首出来，林郑月娥你出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我第一个站出来全力配合你们的调查。 是哈，嗱呢个就系你嘅要求啦。咁但系如果你讲翻咧喺葵涌警署入边嘅遭遇咧，喺期间你有冇同警方或者系即系负责，譬如守你身嘅女警啊，或者系负责系睇住你嘅情况嘅女警啊，讲过你其实唔想佢哋咁做咧？ 我有提及过咯，但系当时佢系。冇正面回应我嘅要求，而佢系话你慢慢啦咁样。 即系你只系去洗手间嘅时 候，系系系啦，去洗手间嘅时候，我有提及过，诶乜要望住噶咁样。 嗯。 跟住佢就岌头，然后就你慢慢啦。 系。 但系我觉得好，我好好奇嗰个位系，因为我当天嘅早上我都系曾经去过鱼翅， 嗯， 由 CID 嘅警员陪同，嗯、但系 CID 嘅警员。是会背向我当我如此的时候、 嗯嗯、 即是到底是不是代表不同的警员原来就住去带被捕人士去如此的情况他们都会有不同的做法我会觉得很心寒原来他们没有统一的标准。 嗯嗯，明白。即系头先讲到嗰一位嗰啲嘅女警，你去洗手间时候，佢哋都望住你咧。其实就系另外一班女警嘅做法。之前亦都有人试过系背向住你嘅。咁另外亦都想问啦，就系、是、譬如你亦都有讲到啦，喺女警搜身嘅时候咧，系将你件衫喺未得你同意之下就扯高到去肚脐位置。而嗰阵时亦都系有男警附近系有男警在场嘅。你亦都有冇当刻？是跟警方讲过你不想他们这样做 因为当刻呢其实是即电光火石之间一秒之间发生的事、嗯、而当刻他其实我过去被他用金属探测器去检查我身体的时候前一秒即是前一刻呢发生的事就是个男警拍打我的胸部即是两件事发生的时序是很相近我已经由一开始男警拍到胸部嗰一下，我个脑海一直都一片空白。 嗯， 直到去个女警再掀起我件衫嗰下，我个脑海再次一片空白。 嗯， 我都嚟唔切反应嘅当一刻，我唯一学即系我嗰一刻，我有个反射动作就系我退后咯。 嗯， 但系你问我点解你之后唔大声去投诉警方啊？点解你唔即场作出一个书面嘅投诉或者正式嘅投诉同值日官嗰啲？我会话根本冇可能咯。你代入翻我哋被捕人士嘅心态。 嗯， 当日我哋被捕之后，我亲眼望住啲防暴警员喺831太子站，佢哋用脚踩人头落电梯。 嗯， 呢啲咁暴力嘅画面系冇传媒影到。 嗯， 所以佢哋先咁暴力。而当日我都喺葵涌警署亲眼望住、亲耳听住， 即系有一啲嘅人士用一啲好唔礼貌嘅说话去对你哋。 系啦，冇错，即系呢啲咁暴力嘅情况，嗰一刻其实一你投诉无门，二你系无法反抗，你反抗只会对你自己不利咯。 嗯。是嗱，咁另外就系、是、即系你寻晚啦，亦都系公开咗嗰一件嘅事件啦，甚至系将你自己个样咧都揭露埋出嚟。其实有冇谂过，即系你嗰一刻点解会连你自己个样都要揭露埋出嚟咧？系咪觉得咁样系可以增加到人哋系更加能够相信你嘅说话咧？ 我嗰一刻最主要个目的系，我想为校长打气，我想同佢讲，我都鼓起勇气，我唔怕其他人，即系我都估到之后校长一定会有人格谋杀啊、抹黑啊、对我人格批评咁样，我都唔怕呢啲啦，我排除万难，我鼓起勇气，我除低口罩，校长你又可唔可以鼓起勇气同学生同行，只系发篇声明去谴责警暴呢？ 嗯，系吓。咁所以嗰陣時其實就係抱住呢個心情啦。嗱， 最主要係呢個原因。 係啦，咁我想問翻就係、是、到而家啦，其實事情過咗一晚啦。校方嗰方面除咗啲老師我知道係有聯署嘅，除此之外，校方有冇進一步嘅一啲嘅回應或者跟進俾你呢？ 因為嗰下咧，我講完即係我發言之後咧，咁我就離場。 系啦，咁我就离开咗个会场啦。咁但系我后屘都有睇翻唔同嘅传媒报道，就阿段校长系有作出三点嘅承诺嘅。 系。 系啦，咁我都好欢迎佢未来，我都会好拭目以待，希望睇到佢篇谴责嘅声明啦。 嗯， 咁另外就系校方嘅学生事务处，其实就一直都有同唔同嘅被捕嘅中大同学有一个紧密嘅联系嘅。咁佢哋不论系琴晚定系今朝，都依然有同我 keep in touch 咁样嘅。 系吓，咁佢哋有冇啲乜嘢嘅协助系可以即系提供到俾你嘅学生事务嗰边？ 其实校方都有公开咁表达过，就系佢哋一定会确保中大学生嘅人身安全先咯。 系， 系啦，即系佢哋唔会容许香港警察贸然咁样冲入去闯进呢个中大校园范围咯。 明白，咁我亦都想理解翻啦，就系喺警方嘅即系你琴日公开咗之后啦，有冇收到一啲即系无论你自己嘅社交平台啊或者其他咧，有冇收到就系好多人嘅一啲唔同情况之下嘅一啲留言啊？有冇一啲嘅人士系可能系对你嘅情绪造成比较大嘅波动啊？ 好多， 嗯。 可能件事都比较轰动啦，即系或者全城都关注啦。咁就我其实由琴晚咧，警方发咗个声明之后咧，我都唔明白点解我俾警方嗰个电话号码就开始陆陆续续，直至现在都冇停过咁样收到唔同嘅滋扰电话，当中包括内地打嚟嘅电话。 嗯。 而那些 SMS 呢，我总共收到几个，我读几个出来给大家听。第一个是吴小姐几千一万啊。 即是侮辱性的内容都是。 是啦，没错。跟着然后呢，第二个呢是今晚企边度博嘢。 即是其实都是侮辱你的内容啦，即是甚至质疑到你自己的人格啦。 是用以去侮辱你，企图去灭你声的内容咯，我觉得是。 嗯吓，好多咁啊，系咪好多啊？个数量，数量有几多啊？呢一类咁样嘅即系滋扰性嘅嘢。 个电话方面咧，就系冇停过嘅。 系。 跟住之后，其他呢啲侮辱性嘅言语都好多，数唔清。 嗯吓，网上系咪亦都有一啲人士去质疑你啊？ 冇错，佢哋系列做我一啲故事啦，跟住然后去质疑我嘅，即系去指控我诚信破产啦，人格谋杀我啦，甚至乎我见到有啲唔同政见嘅人士，直头话我系之前阿罗范招芬讲嗰啲天使， 嗯， 咁我系对呢一样嘢我表示极度愤怒嘅，同埋都好心痛，点解会有人真系信？ 嗯。面对这些的留言，但是另外也都应该收到其他人的慰问，是不是？ 有，我当中最感动真是由中大教职员、校友和学生一起联署那个签名，就是那个吴同学我们与你同行那个。 嗯。 我当中我见到6000多名校友有签署。 是。 那是一个10名的签署，我觉得大家都有鼓起勇气，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很感激。因为昨天之后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各界社会各界人士都很担心我的情况啊，很担心我的情绪啊，人身安全等等。那我都想即使借你们这个平台去多谢大家，放心我安全，同埋本人绝不会自杀，上未煲底下上翼。 嗯， 所以我是不会自杀的。 嗱 ，Sonia， 我亦都想问翻一啲即系比较程序性嘅跟进啊，因为我留意到你今朝都话啦，你同律师咧系倾紧嘅，咁其实警方就都好想同你接触咧，去做进一步嘅跟进。咁关于呢一方面，即系去投诉警方嗰方面，你哋有冇啲乜嘢嘅进展或者新决定咁样啊？ 暂时依然商讨期间，唔好意思。 是，即是暂时都未决定怎样去处理。 是没错。 不过刚才你就都讲了一样东西，你就是希望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如果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话呢，你就会是即相当之愿意将你的经历讲出来。 是没错。 其他的渠道呢有没有想过，譬如有没有其他的渠道还可以帮你即处理到你这方面的投诉？ 因为依然都还是商讨期间，但你问我这一刻可以讲到的就是警察投诉科，香港警察你们自己人查自己人的机制是不可信的。 嗯，就算是有监警会看着你，都不认为那个是对于你来讲是一个有信心的渠道。 当然不会啦，因为监警会的组成大家都有目共睹。 嗯，好，咁所以你都要等同律师再倾，先至睇下系咪会同警方方面有进一步嘅接触。 冇错。 但系恕我咁问啦，即系担唔担心如果即系可能最后基于可能好多嘅考虑或好多嘅原因咧，未必真系成个个案去到警察投诉科嘅时候咧，咁亦都可能会有啲人继续就系话，喂，咁我哋点样去调查落去咧？咁样吓。 其实呢，我由昨晚开始，即我睇网上啲留言呢，我有阵时都忍唔住喊嘅。即我见到啲好感动嘅 comment， 我会喊。我见到啲留言係咁批评我人格谋杀，我都会喊。我喊唔係因为我自己囉。即我其实我就冇乜所谓嘅，你攻击我咪攻击我囉，我又冇屋企人嘅。但个问题係你哋即佢哋攻击我嘅同时，其实係嚇走緊其他遭受一啲更加嚴重性暴力對待， 係 啦，又或者更加嚴重警暴對待嘅受害人。 好多謝你 ，Sonia。 嗯。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埃塞俄比亚总理亚比获颁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埃塞俄比亚和邻国厄立特里亚在上世纪90年代因为边界纠纷爆发历时20年的战争，两国都有巨大人命和经济损失。年43岁的亚比推动两国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争。报道话，双方已经结束战争状态，有直航机服务，因为战乱离散的家庭已经团聚。在苏丹之前几个月的政治危机中，亚比充当军方和反对派之间的调停人，达成权力分配协议。警方日前在将军澳对开海面发现一具15岁少女的遗体，警方说死者身上没有表面伤痕，亦都没有被性侵犯的迹象。警方综合死者的死亡情况，暂时未找到可疑地方，又说案中少女并没有因为反修例的任何公众活动而被警方拘捕过。警察公共关系科处理总警司江永祥说，死者是在9月19日失踪，到9月22日有人在将军澳海面发现遗体。根据学校的闭路电视片段，见到他在9月19日晚上有一些可疑行为，包括在校园放低财物，然后赤脚行去海滨公园。江永祥形容案件是悲剧，需要顾及死者家人感受和个人私隐，不能透露太多。警察公共关系科处理总警司江永祥说，就 HKMap.live 即时地图用户程式，警方有同官方平台了解，并同相关持份者沟通，因为相关程式对公共安全带来很大影响，如果被人知道警方布防，有机会进行违法行为，例如是用作伏击警察。被问到有没有引入国产弹药，行动部高级警司汪威信承认有使用内地生产商所生产的弹药，亦都有引入新弹药。他指出，购买弹药要透过一定机制，需要测试安全性，亦都要考虑能够买到哪一种生产商的弹药、价钱等的因素。因此，购买哪个生产商的弹药，因为资料敏感而不便透露。 港鐵表示，機場快線服務在今晚10點起調整，來往香港站至機場站的列車服務大約每10分鐘一班車，中間不停九龍站和青衣站。九龍站、青衣站和博覽館站的機場快線列車服務暫停，香港站的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的截止時間將會維持在飛機起飛前90分鐘，九龍站的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由晚上9點起暫停。机场快线香港站会实施人流管理安排，所有乘客需要经过车站地面层的指定通道才可以前往月台层乘车，现场会有港铁职员协助乘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听日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30度，吹微风。展望下星期初骤雨较多，风势较大同埋稍凉，下星期中期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港鐵的服務安排啦。咁除咗輕鐵之外，所有嘅港鐵路線車站咧今日係開放，咁但係列車服務係會提早喺晚上嘅10點結束。機場快線服務方面咧，由晚上嘅10點起會有調整，來往香港站至到機場站嘅列車服務大約每10分鐘一班，中間係唔停九龍站同埋青衣站嘅。咁另外九龍站、青衣站同埋博覽館站嘅機場快線列車服務係暫停，香港站嘅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截止時間維持在飛機起飛前的90分鐘，而九龍站的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由晚上的9點起會暫停。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管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學園街，加士居道過海暫時是正常。另外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黄鹤大道东去黄泥涌道咧，而家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湾仔街市。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一段仍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丽晶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公主道桥。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车龙就排到近亚皆老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一段龙尾在圣佐治大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沙田、大埔公路松仔园去大埔、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地政总署的一次过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申请期已延长至2020年10月31日，如果你由2016年5月10日或之前开始已经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寮屋登记中记录作非居住用途的寮屋，就可以申请登记。如果有关的寮屋将来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可致电2231-3392。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合办。 司仪 有我钱佩卿 同埋林超荣， 嘉宾包括理工大学凌志康健服装中心创办人吴秀芬博士、 失明人互联会副主席邓光宝、 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主席严楚碧、 视障跑手梁小伟分享无障碍生活。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13号星期日下昼2:30举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刚才我哋就邀请咗中大嘅吴同学咧，讲咗佢去讲翻佢自己咧喺葵涌警署入边嘅遭遇吓，咁亦都咧系讲咗点解佢会选择将件事系具名地讲咗出嚟嘅。咁但系当然啦，這个嘅情况咧，都要睇下警方有冇啲乜嘢回应，因为都系一个相当之严重嘅指控嚟嘅。咁究竟咧，警方点样回应咧？不如我哋又听一听咧，今日晏昼喺警方嘅记者会上面咧，警方嘅说法啦。 警方留意到咧，喺寻日晚上喺个大学对话会以及网上平台上面咧，系有一名女学生指称咧系被警方拘捕之后，自己以及有一啲其他嘅被捕人士咧，系曾经遭到警务人员嘅性侵犯同埋性暴力对待。我哋明白受害人需要极大嘅勇气先至可以挺身而出，係将呢啲事件呢係公开。我哋真係非常之重视上述嘅严重指控，亦都希望尽快呢係作出调查。但係呢投诉警察課暂时呢仍然未接收到呢係发生喺新屋岭扣留中心或者係葵涌警署被性侵犯嘅个案。而投诉警察課呢今早呢亦都已经立即启动处理程序啦，进行调查，主动介入，利用不同的渠道去尝试接触受害人。但很可惜呢，目前我们仍然未能够跟他联络。大学呢是可以陪同受害人寻求警方的协助，而警方呢亦都会安排监警会的人员在监警会人员的观察之下呢去进行会面。 这个中大的女仔呢，她是之前其实在不同的场合已经讲过类似的事件啦。但是为什么之前连查都没有查，现在又来先说主动调查呢，其实是不是有少少失职？ 但很可惜呢，在之前的一些指控里面呢，其实从来都没有任何的人士呢是表露，确实地表露她的身份而作出一个投诉。其实昨天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也都非常欣赏这位女同学，她是可以勇于去踏出第一步，公开他自己的身份去讲。那他做了这一大步之后呢，其实对于我们去找他去进行一个调查呢是有很大的帮助。 有个中午的男仔啦，都声称说被警员啊、鸡监啊，或者受到一些性暴力这样啦，你们会不会一并去调查？ 我们要知道那人的身份，那我们才可以肯定时间、日期、地点啊等等，那这些才可以去协助到我们作到一些更加深入的跟进。你所讲的一些雞奸，又或者之前有人在网上面匿名地说出的一些强奸的指控，这些是极严重的指控来的。如果我们连当事人都找不到的话，其实这个是很影响了我们可不可以作出一个公平公正的调查。 佢嘅講到葵涌警署有地點啦，咁個時間，你哋可唔可以睇翻即係警署嘅閉路電視嘅片段，去查翻當時即係有冇一啲警員去拍空呢啲事情咧？ 今日咧都係會第一時間咧去保留一啲咧係相關我哋要保留嘅資料。頭先都講咗啦，譬如 CCTV 啊，或者一啲記錄上嘅嘢。咁其實大部分嘅記錄嘅嘢咧，我哋都會喺我哋嘅電腦上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大家千祈唔好覺得我哋嘅警察投訴科咧係冇能力咧去調查一啲刑事嘅案件啊。佢開頭嘅時候俾個警察投訴科去處理呢個案件，尤其是呢個案件有個咩最大嘅好處呢，就係話容許到監警會嘅人士呢係同佢一齊去錄取個口供，令到有一個第三方喺入面呢，令佢更加有信心，更加安心咁去呢提供一啲資料俾我哋。 刚才呢，我哋听到警方喺记者会上面对于吴同学嘅呢一个投诉嘅回应啦。电话旁边呢，我哋就请嚟呢另外一位嘅嘉宾啦，就係监警会宣传及意见调查委员会主席刘文文嘅。刘文文你好。 你好。 是想请教啦，一般情况之下呢，喺系咪一定要系投诉警察課佢有一个具名嘅个案，然之后监警会先至能够做到一个监察㗎？ 即係如果具名咧，因為而家呢位同學嘅情況咧，我哋都即係之前有聽過，就佢嘅聲稱咧，都係一啲道聽途說，即係聽到話有啲咁嘅傳聞啦。咁但係佢琴日可以挺身而出咧，即係自己講出自己嘅姓名咁樣樣，咁亦都可以令到咧警方咧可以成功地去希望可以揾到佢嚟做一個調查啦。咁你話係咪一定要具名呢？咁未必係一定要具名嘅。咁但係如果佢具名嘅時候呢，尤其佢個指控咁嚴重呢，係會方即係令到警方呢係容易啲去調查囉。 你剛才說嘛，即是希望警方找到他呢做一些調查，而警方呢也都說想跟這位當事人聯絡，但是當事人呢他還徵詢法律意見的，他也都剛才呢表明得很清楚呢，對於警察的投訴機制甚至是監警會也都沒有信心的。好啦，我想問了，如果个事主佢到最后佢真係决定唔自己去投诉警察課嗰度投诉，即係话投诉警察課就冇一个咁样嘅档案係开立啦，但係佢其实亦都係具名呢，喺其他场合之下连佢个名呢都摆埋出嚟去讲咗佢嘅个案同埋情况嘅，咁究竟监警会有冇得跟呢？ 其实呢，點解我成日都我自己都會係呼籲好多，即係受佢哋聲稱自己係受害嘅人咧，佢哋真係要相信呢個機制咯。咁如果佢話佢連個機制都唔相信咧，我哋好難幫到佢。即係我作為監警會嘅委員，好難幫到佢。如果佢亦都冇一個投訴可以開到個 file 啊，温佢開咗個 file 咧，監警會咧都已經係即刻會收到呢、這、一個，就算佢未開始調查咧，監警會都知道佢有一個投訴喺度咧，我哋就會追去同警察投訴課去跟進嘅。咁你話佢如果唔信，而整個機制佢都唔信咧，我真係冇辦法可以幫到佢啦，我會覺得。 但不如我哋跳出咗咧一个具体个案嘅机制啦，因为而家就住反修例风波嘅好多相关事件咧，监警会亦都做紧一个即系独立嘅处理噶嘛，咁就整体地去睇啊。其实可唔可以跳出咗嗰个嘅具体个案，就系喺你哋呢个大嘅调查入边去睇埋佢呢个嘅个案情况咧？因为佢真系讲晒自己个名啦，事发嘅时候系喺边一个地点啦，连佢自己遭遇咗啲乜嘢咧都讲埋出嚟嘅。究竟可唔可以咁样做法咧？唔系当一个个案处理吓。 我哋做一個 study 咧，我哋嗱，你都知道我哋而家風高嶺啊，嗰、那個情況我哋都會睇啦。咁我哋上啱呢個星期都去咗風高嶺去睇咗嗰個情況，我亦都揾緊警方嗰邊咧去了解一下風高嶺當時佢哋去處理一啲被捕人士佢哋嘅程序係點。咁我哋可以去睇呢啲情況，但我哋都係做呢個 study 嘅時候咧，我哋就唔睇獨立個案嘅，即係我哋係會了解個場景啦，佢哋做嘅程序啦，有冇唔妥當嘅地方或者唔理想嘅地方啦，有冇進一步可以跟進以後可以改善嗰個程序啦，咁我哋會喺呢個方面睇咯。但係你話如果獨立個案嘅投訴個案咧，我哋就未必會喺呢一個調查裏面咧去包攬到咯。 但系你话你哋都会睇个系你哋都话啦，即系你会睇个程序系咪妥当噶嘛？咁佢头即系之前所讲嘅内容咧，当中亦都有一啲涉及到系程序问题嘅。咁会唔会可以透过呢一个方法，你哋都可以睇到其实整体嚟讲啊，警方喺处理一啲被羁押嘅人士嘅时候，有冇一啲咁样即系不恰妥嘅情况发生过咧？ 可以的，因為其實你都知道我們那個 website 都有歡迎所有市民啦，他們如果有一些證據啊，或者一些片啊，或者一些文字表述給我們都可以的，那我們就會看他們如果他是第一身就更加好啦，將他的經歷交給我們，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調查裡面包在裡面看起來啦。 咁系咪即系话系？ 系你继续啊。 啊，即系我哋都有表明，我哋都有表明就系话，佢俾我哋呢一个交俾我哋呢一个系作为呢个做我哋嘅 study 咧，我哋系唔会当个案睇嘅，但系我哋就会当程序嚟睇啦。即係譬如佢交咗過嚟嘅嘢，我哋覺得有冇唔妥當咧？當時嗰個做法有冇係唔理想嘅咧？咁我哋就會喺我哋嘅 study 裏邊咧，就會應該包含埋噶啦。 唔講個案啦，譬如而家以吳同學所講嘅情況，你哋會唔會可以主動將佢納入埋去檢視警方喺葵涌警署扣押程序嗰度嗰個嘅問題？以咁樣嘅方式進行研究咧？ 咁嗱，佢都要俾多啲資料我哋啦。如果唔係，即係冇一個事件咁，或者冇一啲資料咧，我哋就好難去即係你都明白，我哋未必有一個主動調查嘅權。但係咧，如果有資料提供俾我哋咧，我哋就會可以起碼將佢嘅事情納入喺我哋嘅調查裏邊啦。 即係話，如果係有第三，明白。即係話，如果係有第三者咧，佢將尋晚所聽到嘅一啲嘅資料，或者甚至去加多啲嘅資料，透過嗰個網上平台提交到俾你哋嘅時候咧，你哋都可以唔係當係一個個案嘢，當係一個整個程序檢視去睇埋呢一樣嘢嘅。 系啦，对啦。 好，林文文，想你回应多最后一样啦。其实咧，有一啲嘅被捕嘅人士咧，佢真系对于监警会呢个机制冇乜信心，因为佢唔相信投诉警察科嘅机制，亦都唔相信监警会透过呢个投诉警察科嗰一啲嘅 file 咧，就可以揾到底系咪有问题所在。你点同我哋讲？ 我只可以讲咧，监警会嘅委员咧，就系、是、每一位都系独立人士嚟嘅。咁我哋当中有好多都系大律师啦，我哋都有一啲校长啦，有一啲商界嘅人士。咁我都希望大众市民咧喺呢个情况，我哋大家都明白呢个系大是大非嘅事啦。我哋亦都唔会话好偏颇得埋一边啦。以我识得我哋同事，即系我哋委员嘅同事，佢哋个个都系好重视每一个投诉噶。我哋都好认真地睇投诉，亦都系我哋有秘书处嘅同事帮我哋手，即系俾一啲指点我哋有啲 legal advisor。咁我哋其实就系好重视去睇嘅。我哋差唔多，雖然即係除咗我哋 task force 幾位副主席啊，或者一啲小組委員會主席，我哋所有嘅委員咧，對今次近嚟香港發生嘅事件啦，大家市民對警隊嗰、那個佢哋嘅處事嘅態度有質疑啦，我哋都會好正視去睇嘅。咁而家睇到嘅需回報投訴咧，都唔少。咁工作亦都唔少嘅。咁如果你話我哋廿幾人裏面都一齊夾埋嚟，去執埋一邊睇，我唔相信我哋會係咁咯。咁你話要市民信唔信？咁我哋過往你都睇到我哋，譬如好似朱經緯事件啦，咁我哋都即係成功地將朱經緯嗰件事咧就substantiate 咗啦，扭打嗰個指控。咁但係當然咧，我哋要需要市民嘅合作啦，投訴人或者譬如嗰個受害者，佢哋要合作啦，盡量將佢哋有嘅資料提供俾我哋啦，咁我哋先可以幫到啲咯。 明白，好多謝你，劉文文，傾到呢一度啊，唔該你嚇。劉文文係監警會嘅委員。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ue again.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个字咧，就系大家咧可能平时睇电邮咧都会见到人用 kindly 呢个字，本身咧就冇乜错嘅，但系个感觉上系比较 formal 嘅一个字。咁大家千祈不要以为咧，我句子里面加咗 kindly 咧，就永远咧系一定咧系会有礼貌啲。kindly 即系 kindly。咁我成日同學生講一句説話就係、是、，just because you add the word kindly to a sentence doesn't make it any kinder。加咗 kindly 唔代表更加有禮貌。 可能反而有時咧個感覺係會有少少好似諷刺嘅意味咧，都有時啲人會用 kindly 呢個字落去。另外仲有一件事要留意 ，kindly 同 please 就唔係好需要一齊用嘅，通常就唔同 please kindly 啦。聽落去係會更加有少少諷刺嘅感覺。OK。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剛才同中大嘅吳同學傾嘅時候咧，佢就話一班老師所發起嘅聯署，令佢感受到好温暖啊！咁啊，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咧呢一個中大呢一個聯署嘅發起人之一，亦都係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蔡玉平。蔡玉平你好， 你好，係 係點解你哋覺得即係尋晚咁快要發出呢個聯署咧？ 我諗其實個問題就係我哋會覺得琴日啊吳同學喺即係咁大嘅壓力之下咧就企出嚟咧，其實即係佢係需要好大嘅勇氣，同埋我哋其實會覺得佢今日即係佢一講完之後，佢應該係會面對好多即係抹黑同埋起底，咁所以我哋會覺得其實喺呢個咁嘅即係艱難嘅時候，我哋係要企出嚟，同埋係要盡快企出嚟。即係同佢講，其實我哋聽到佢講嘅嘢，咁同埋我哋都即係對佢嘅即係作出嘅指控，我哋覺得好痛心同埋好震驚。 嗯，係我網上睇到個聯署啊，係有相當之多嘅即係教員啦、職員啦，同埋你哋嘅學生簽，而家應該係5000多啊，係咪啊？ 哦，唔係啊，而家萬幾啦。 哦，已經係萬幾，包括埋即係歷屆好多同學同埋一啲已經係退休咗嘅中大嘅教職員咁樣。 系而家在職嘅教授啊、老師啊，都已經有400多啊，咁跟住職員嗰度咧又另外400多，係好似係在職嘅係啦，咁跟住學生有1000多啦，咁跟住校友有7000-8000咁啊， 係在職嘅老師400多，其實中大我想問，我唔知你知唔知中大在職嘅老師其實有幾多人到啊？ 在職嘅老師，我呢個都唔知道，我都唔係好清楚。咁但係即係300-400係一個好大嘅呢個數目咯嚇。 明白明白嚇， 因為今次係老師係即係實名同埋具名，咁同埋亦都寫埋學系出嚟咁嚇，即係出嚟即係聯署。 明白啊，嗱，蔡玉平你自己本身都系研究性别问题嘅，咁啊，其实你哋喺个联署嗰度咧，亦都讲咗咧，吴同学系要冒住被抹黑起底嘅风险咧而出嚟指证嘅。咁头先我哋同佢倾嘅时候咧，佢亦都话，由寻晚到而家为止咧，佢系收到好多嘅滋扰电话，有一啲相当之难听嘅信息咧系传咗俾佢，咁佢嘅社交网络亦。即系社交媒体嗰度亦都有一啲嘅滋扰啦，咁样咁你点睇呢啲嘅情况咧？ 嗱，今次嘅情况我觉得系比即系 Me Too 系更加复杂，因为我谂如果你记得嘅话咧，系2017年我哋有 Me Too 运动嘅时候，当阿吕丽瑶出嚟即系指控嘅时候，其实佢都面对好大嘅压力。咁但系当时其实针对嘅就系、是即系咁样一个。即係性侵或者性騷擾嘅受害人咁樣企出嚟指控，係咪一個合適嘅即係去處理嘅方法？咁但係今次咧，就除咗係關於即係關於性侵同埋性騷擾嘅指控應該點去處理之外咧，今次仲係因為喺一個政治事件裏邊，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嗰個抹黑咧，就係、是其實係會更加多，因為係牽涉到可能好啲係一啲嘅有系統嘅政治嘅打壓或者操作。 嗯，但系嗰一啲嘅流言蜚语会唔会系可能会有机会令到一啲即系受性暴力或者性侵嘅人士可能受到更加多嘅伤害咧？ 一定会嘅，系因为其实喺我哋嘅社会里边咧，其实我哋即系好长久地咧，其实对于即系性 暴力嘅受害人咧，其實都有個污名化嘅。其實好多時都係會係習慣係要即係指責受害者係咪即係你自己做得唔好啊？你著衫著得即係唔檢點啊？你行為唔檢點，所以你受到即係性暴力啊？又或者我哋對於即係肯企出嚟嗰啲受害者，我哋又話你講嘅嘢係咪真㗎？會唔會未審先判啊？會唔會係無告？即係我哋不嬲都係有呢一啲嘅問題個社會。咁但係今次頭先我講咗啦嚇，所以係會令到因為我哋其實一路有嘅研究咧，就係其實係好多性暴力嘅受害者咧，其實係好即係唔會企出嚟嘅，同埋企出嚟嗰啲人咧，其實好多時係經過咗十幾年之後先有勇氣企出嚟。 明白。 咁今次阿吳同學即係佢咁樣做，其實當然佢好勇敢啦。咁但係嗰個抹黑當然係會影響到，即係而家可能受性暴力亦都係未企咗出嚟嘅人。 明白。最後我想問啦，即係警方咧，佢哋而家都堅持要用翻投訴警察課嘅機制，而唔係咧獨立用譬如其他刑事案件機制咧去處理呢件事，你點睇啊？ 嗱，而家個問題咧，就係我哋梗係覺得應該係喺個即係制度裏邊去處理啦。咁但係亦都應希望制度裏邊有機制。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好多時咧，性侵或者性騷擾係牽涉到權力嘅不對等，又或者係受害人點解唔求助？或唔喺個制度裏邊即係投訴啊？佢就係因為其實佢就唔相信個制度會公正咁處理佢嘅指控。咁而家好明顯啦，就係、是、如果全香港有四成嘅香港市民俾警隊嘅信任評分係零分嘅時候，咁跟住我哋日日喺媒體嘅直播裏邊又見到警方喺執法嘅時候又冇出示委任證，又扮示威者，又使用過度嘅暴力，咁跟住警方係嘅記者會裏邊又唔去正視呢啲問題，咁所以即係好難要求係即係受害人係會相信佢可以喺個制度裏邊循呢個警察投訴科去投訴。 明白，多謝你坐評傾到依度，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龙翔道噶，龙翔道去荃湾喺黄大仙摩士公园泳池对开咧有意外塞车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咁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就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塞到新纽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豪三，港交所237.2，升5.2，石药集团16.02跌咗1.04，汇控58.95，升个半，工行5.37，升一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系福成国际、华能国际、意马国际、南方能源、ITE Holdings。五大跌幅股份系沧海控股、环球大通投资、首创巨大、国贸控股同埋日成控股。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97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6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43，日元108.25，瑞士法郎0.998，澳元0.68，加元1.328，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103。港金现价报1405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3.67美元，卖出1494.02美元。港汇指数系106.8，比上日跌咗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事故啦。咁较早前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顺利村。咁就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仲有待消散。咁另外反方向咧，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天马苑嘅快线都曾经有意外。 外嘅。咁现时一带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笔架山花园，就系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天马苑嘅快线曾经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笔架山花园。咁另外咧喺大佬山隧道公路就系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嘅中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吐露港公路就系大佬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嘅中线有意外，龙尾接近吐露港公路。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和富中心。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咧，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船街。咁而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御港湾。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支路咧，段交通仍然都系繁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街市段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三城同埋黄珠路近龙日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逢吉乡。之后提翻大家咧，港铁嘅特别安排。咁除咗轻铁之外，所有港铁路线嘅车站今日都系开放。咁不过咧，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列车服务系会提早喺晚上嘅10点结束。至于机场快线嘅服务咧，由晚上嘅10点起会有调整。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大约每10分钟一班，中间唔停九龙站同埋青衣站。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嘅机场快线列车服务将会暂停。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去大埔、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2019年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范畴代表提名推选活动，定于10月20日和21日在旺角社区会堂进行投票。已登记做选民的艺术界人士请踊跃投票，选出代表参与艺发局的工作，共同推动本地艺术发展。想了解详情请浏览网页 voteforhkadc2019.hk 或致电3956-1408查询。 行政长官会在10月16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你亦可以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为了推动残疾人士融入社会，让市民更认识残疾歧视条例， 平等机会委员会和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合办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今时今日，残疾人士的衣食住行都好轻松。 二， 有方便穿着的康健服。 食， 深水清冇难度。 住， 经过设计同样舒适。 行， 一样可以呢度去嗰度去。 13日星期日下午2点半，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连续呢几个月嘅社会事件，有好多人都面临好大嘅精神冲击。有好多人都同我讲，成个人好似唔知点咁，心绪不宁，心神不定。 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外务主任梁仲明， 而家不如我哋学一啲嘅方法，等自己有一个空间可以停一停。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 好好地照顾自己的情绪。在做这个练习之前，首先你要确保你自己是身处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先好做。跟住就可以请你双脚踩在地下，感受下这一刻身体好平稳地站在那里。你可以细细力地动一动你的膝头哥，令他们慢慢地放松。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慢慢地合埋双眼，然后将你的手掌轻轻地放在腹部上面，感受一下呼吸的时候你腹部的起伏，然后慢慢地深呼吸，直到你个人定了下来好舒服的，你就可以慢慢打翻开双眼。希望这个练习可以帮到大家定一定神，好好地照顾自己。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星期五晚亦都咧同大家总评一周时事。今晚我哋直播室嘅两位资深传媒人分别系潘少权同埋杨建兴嘅，两位好。 大家好。 嗱，我谂当然就一定咧，第一要讲一讲咧，就系蒙面法啊实施咧成个星期以嚟嘅成效啦。蒙面法咧就系喺上个过去嗰个星期六嘅凌晨零时开始咧生效。咁佢就係透過呢緊急法啦而去定立呢個蒙面法規例，一個先定立後審議嘅附屬法例。咁根據特首嘅說法呢，都仍然需要立法會進行審議嘅。不過呢，喺過去嗰幾日啦，縱使係蒙面法生效之後呢，我哋都見到市面上係有人蒙住面呢進行遊行嘅。咁當然呢啲遊行亦都冇申請到不反對通知書啦。其後呢亦都見到有不少的地方有冲突的情况，亦都有一些破坏设施的情况的。亦都有一些的市民呢，他出到来呢，他说游行就是要反对蒙面法的。究竟大家怎样去评估蒙面法在过去这个星期推行了之后的成效呢？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止暴制乱，还是会是有一个反效果出现呢？杨建兴，你怎样评估？ 第一，我想即係本身係咪需要嗰個咧，其實都以即係相當大嘅爭議嚇。如果我哋從一啲咁大爭議嘅即係一啲政策，即係究竟我嗰個社會個接受程度，政府都講民意㗎係嘛？民意即係一方面就是民調啦，第二就係即係我哋有一個即係選舉產生嘅一個立法機關。或者再另一層啊，區議會都係選出嚟嘅，咁其實佢哋基本上都係反映咗民意嘅嚇。咁但係呢一兩度，即係究竟對係咪即係要需要即係立即係都唔好講話即係透過即係緊急法嗰樣嘢嚇，因為嗰度都牽涉一個憲制問題，即係而家係一個司法覆核嘅一個即係主要爭拗點嚇，即係係。雖然話即係佢而家都係會攞上立法會嘅，咁但係呢個說法其實都有啲取巧嚇，因為已經其實係已經生效緊嚇，已經係即係未經過立法會嘅一個審議一個程序，其實就已經係生效緊，然後你話遲啲先至攞去立法會，呢個就係即係譬如另一個爭議，即係如果我哋純粹從翻即係嗰個民意對呢樣嘢係咪即係支持，係咪有一個清晰嘅一個共識？需要用一個咁樣嘅法嘅話咧，如果我哋睇翻啲民調，即係有啲見到嘅一啲民調咧，其實反對嘅多添嘅，似乎嚇都唔係話支持嘅多嚇。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即係要擁一條咁嘅法出嚟，都撇開講就係話，你首先問嗰個問題出咗嚟之後，即係嗰個效用其實都係可以係完全可以兩個完全唔同嘅一個演繹㗎，即係有 政府的說法當然話就已經係見即係起碼有一啲阻嚇嘅作有一啲阻嚇嘅作用。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睇翻個客觀現實咧，就係撇著即係當然仲好多其他嘅因素啦。但係即係如果從翻即係嗰啲遊行示威抗議衝突一啲破壞各種各樣嘢咧，就睇唔到睇唔到係有一個即係阻嚇壓制嘅作用啦。甚至可以講話即係調翻轉嘅添，即係仲嚴重咗嚇。仲嚴重咗，咁當然有啲人會講就話太早啦，即係而家係一個即時嗰個反應一定會激烈㗎啦，即係會更加之嚴重啦。咁即係亦都可以咁樣嘅拗法嚇。但如果我哋即係睇翻一個好簡單去問一個問題，就係我哋推咗個業務員法出嚟，生效咗幾日啦，情況係咪好咗定係差咗？簡單啲去問自己呢個問題。起碼見唔到係好咗咯嚇，見唔到係好咗先啦嚇。咁甚至即係如果有好多其他嘅因素睇咧，都會講係都會覺得係差咗其實嚇。咁翻翻去嗰啲基本嘅問題嗰度，翻翻去一個程序嘅問題嗰度，一啲好原則嘅問題，但係即係似乎政府都已經唔講呢啲問題，我會覺得嚇，即係一個所謂止暴制亂之下咧，其實就再唔講話一啲好基本管治、講民意、講程序、講法，即係嗰個憲制一個過程裏邊嚇。 頭先楊建興就由個憲制嘅角度啦，佢背後嘅緊急法啦，同埋就係佢過去嗰幾日嘅成效咧去論及啦。咁禁蒙面法全名咧就係禁止蒙面規例嗱，保安局佢哋喺我哋嘅網頁嗰度咧就做咗一個嘅專項嘅去解釋咧點解要成立呢個禁止蒙面規例。根據佢哋嘅講法咧，佢哋就話止暴制亂係當前特區政府嘅急務，亦都特別留意到咧過去幾個月嘅非法集會之中咧作出严重暴力行为嘅人士，几乎全部都系透过蒙面隐藏身份，妨碍警方执法，亦同时令到搜证嘅工作咧更加困难。保安局嘅网页亦都话咧，就系相信部分人士喺容貌系冇被遮盖嘅情况之下，会更加谨慎思考自己嘅行为系咪合法合理，禁止蒙面规例系有一定嘅阻吓力，以免有人肆无忌惮或者系一时冲动咁犯上严重罪行。大家对于保安局嘅呢一个解说，你是否能够信服呢？你嘅分析又系点呢？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倾下。不过事实就系喺禁蒙面法生效之后咧，系有人因为蒙面而被警方咧控告带上法庭嘅。潘少权， 我自己觉得就当然系用，不管你用边个角度去睇啦。如果你用政府嘅角度，蒙面法咁。即系如果佢所有上街嘅人都戴住口罩，而系进行咁激烈嘅抗争同埋咁大规模嘅破坏，咁如果推行呢个紧急法咧，或者用呢个禁蒙面法咧，系即系你系情有可原嘅呢度。但系调翻转头，我哋又问一样嘢：当你用呢个紧急法嗱，我哋唔好又再讲翻话啊，点解逼到啲人上街？因为永远没完没了，已经系四个月咁滞。咁我哋问一个最核心问题就系话。当政府使用咗紧急法而推呢个禁蒙面法嘅话，其实呢个已经系政府能够所用嘅最后一招噶啦。咁即系话喺过几个月、三个几月里边咧，政府所做嘅手法，不管系催泪弹啊、警方啊嘅武力对抗啊、拉人啊，其实即系解决唔到而家嘅问题。咁所以先谂到用禁蒙面法引用呢个紧急法。紧急法可以话系特区政府嘅尚方宝剑啦。嗱，即管我哋唔讲究竟司法复核嘅程序系点，即系因为呢啲就交翻俾啲法律专家去讨论啦。呢啲已经推行咗，咁你就会睇到呢一招咧，就系最后一招咁就系啦。咁啊，争最后仲有边一招未出咧？就即系话，如果你出一个蒙面禁蒙面法，如果嗰个人行上街，如果俾你拉咗，我都系坐暴动罪。最高是坐十年的嘛，即是如果我蒙住块，我不蒙面都好呢，我上街示威冲击这个警方防线，我被你拉了，因为你觉得我是暴动的非法集会。 做了一些符合暴动的定义的事。 那我最高是可以被人拉去坐十年监。 咁如果呢个人连十年监都唔惊，而继续上街嗰阵时候，咁佢点解会惊俾你拉咗蒙面法咧，坐一年监咧？系咪？ 嗯。 咁喺所以喺政府又好，即系或者啲佢哋嘅智囊系谂呢啲嘢嗰阵时候，佢根本系谂到个方法，但系呢个方法系唔冇佢嘅效果噶嘛？因为你只要我只系合，即系只要咁样睇你就知道。你睇上星期五晚你就知道噶啦嘛？系咪？当你宣布个蒙面法都未正式宣布，市民已经喺中环集结，系咪？然后到夜晚，话示威者已经大肆破坏呢个港铁站啦，就系、是、戴住个面罩，系咪？咁然后跟住星期五六日都系有类似咁嘅情况出现嗰阵时，咁就证明呢个禁蒙面法系冇用噶嘛？因为呢个方式如果系有用嘅，你可能喺早喺7月1号冲击立法会，啲人戴晒口罩冲入去嗰阵时，你行咧可能个民意仲喺你嗰度嘛。你今日去再经历咗成100多日嘅冲击，然后你出呢一样嘢，你只会令到更多人行上街，我咪戴口罩咯。正如好似上个星期好多接受访问嘅人都系咁讲，我咪戴口罩咯。喺星期六当日戴口罩系唔得啦，已经系咪？在铜锣湾，但是大批的人就戴口罩出来。那你警方可以做到什么？如果你警方做到事的话，那你其实就是这100日你做到啦，就是你做不到嘛。那你推这个蒙面法本身咪变禁蒙面法本身，你咪更加令到件事是火上加油咯。那如果你真的要做，你就用到紧急法给你的尚方宝剑，就是你说喂不是啊，你我拉了你，我即刻要你照不经审讯送你去坐监，真正的蒙面即是所谓叫紧急法那个尚方宝剑在这里。但你政府不做到的嘛，因为你不敢去做，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未至到即是紧急状态去到这个位置的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管无论在时机，无论在政策推行上面，无论在社会接受程度上面，都接受不到你的话，那唯一的做法，不管是司法复核成功与否，其实是等同废了的嘛。就算你今日司法复核说喂你不得啊，是啊，真的蒙面法是应该得的，不准戴口罩上街示威，你想想是不是个个都是上街示威都是戴口罩。所以我觉得是，其实这个是反映到特区政府去到这一步呢，是已经钳，即是我们怎么说， 钳路既穷，你想说是吧？ 就是你可以仲有咩做？我哋大家见埋面啊，行家又好，朋友见到就系问点收科。你好啦，紧急法呢一步出埋，咁你下一步点咧？咁你就要谂紧急法嘅其他赋予特首嘅权利嘅咯，嘅权力嘅咯，系咪？咁我相信我哋呢个特首系唔敢做咯，因为拖咗咁多个月，系咪？连搞个撤回都搞咗成3个几月啦，成100日先至撤回。咁我唔觉得香港系可以搞得掂啊，今日。 嗯，其实引用这个禁止蒙面规例呢，其实背后就是要用紧急法啦。咁紧急法呢，就是一个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以使用的权力的。而透过紧急法呢，佢亦都可以立到好多其他的法例。城市大学的学者叶建文写了一篇文章啦，亦都呢是比较了1967年的时候，当政府佢地引用紧急法呢，其实是通过了一些乜嘢嘅其他嘅状态，譬如就係包括将嗰个区禁嘅时间係大大延长啦，同埋呢仲有好多唔同嘅限制。 佢简易定罪条例係即刻坐㗎嘛，係即刻坐监，根本法庭都唔使过㗎。 其实我亦都睇到有啲就话即係唔需要公开审讯啦，咁我甚至係睇过啲嘅旧报章呢，当时甚至係可以禁止即係某啲人呢进入法庭等等嘅。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睇返成个禁止蒙面规例嘅背后的紧急法，其实这个反而是不是更加应该要去值得去处理，或者是值得去留意的一个问题呢？虽然在过去那个星期有一些的人士传出说会不会再用紧急法呢去做其他的一些立法，譬如有一些就说限制提款，那金管局呢就澄清楚了，那也都有议员提过就是说喂是不是可以禁网啊，这样那跟住业界呢同埋一啲即係相關嘅專家咧，亦都大力講咧，就話呢樣嘢其實基本上係唔得嘅。咁但係大家點睇佢政府今次除咗阿潘兆權所講話鉛路既窮，所以佢要用到緊急法呢個尚方寶劍之外，其實打開咗緊急法呢樣嘢，仲有啲咩影響咧？楊潔慶， 我唔覺得係黔驢技窮啊，其實係無能啊個政府，其實嚇個政府係即係其實一路一路係掘緊個窿，即、就、係、是、越掘越大個窿咧，就係即係自己而家跌咗落去，即、就、係、是、要用到緊急法嚇。嗱、我覺得我覺得係可能好天真啦嚇，但係其實真係要問翻問題，即係點解啲人上街？點解啲人會繼續上街？四個月前上街係因為即係係因為逃犯條例修訂嚇，咁、一路係冇暫緩，去到好遲先至係撤回，咁然後好似然後就陸陸續續啲嘢出咗嚟，就係警暴嘅問題，就係、是、去到即係仲即係高層次啲啦，即係自由嘅問題、民主嘅問題、極權嘅問題。嗱，你即係你。不斷咁樣去冇去處理，冇去問一啲原，即係啲人點解去去適時地係令到啲人即係唔再出街，然後佢不即係然後你不斷做好多嘢，將個窿越掘越大，越製造好多問題出嚟，你自己已經搞掂，即係已經解決唔到啦嚇。然後你要就翻返去再最早嗰度啊，我撤回啦。你然後知道咧，你其實已經掘咗好多嘅窿咧，你冇辦法填，你冇辦法填得到嚇。你冇辦法填得到咧，你就諗下要用到緊急法。做緊緊急法咧，你又發覺好多嘢咧，你又唔想做，你又唔想係好似即係去到六七年嗰陣時，即係講啲咁恐怖嘅一啲做法，即係當時我咧，即係運一啲人啊，或者首先會提到嗰啲即係歷史上嘅一啲嘢咁樣。嗱，你而家落去嘅話咧，你發覺即係蒙面法又唔得嘅話咧，你唯有就再即係如果再落去嘅話咧，佢可能就會諗下，即係可能即係啲所謂咗仲苛刻嘅、仲誇張嘅一啲嘅做法。你就嚟，你翻翻去想問翻處理翻，即係啲人最初點解出嚟嗰度嘅話，你不斷咁樣錯失咗啲機會咧。你最後咧，其實就都係翻個問題嗰度啦。其實即係你，因為你自己好多嘢，即係你唔想做。我唔會覺得係即係冇方案嘅，其實啲方案，我諗啲人講到已經再唔想講嘅，其實即係你嗰啲獨立調查嗰啲已經再唔想講啊，因為即係你個政府已經似乎就已經係唔係去循嗰個解決方法嗰度，而家個做法，我覺得基本上係真係會。覺得是恐怖管治的，其實即是嚇啲人，等啲人唔好出街，唔好去上街，甚至唔好出街添。而家因為出街咧，佢其實都會隨便咁啊查你個口罩啊，然後又話俾你聽，你三個人就係非法集會啊咁樣嚇，係咁樣嘅方式去止暴制亂。 係楊建興咧就提到佢嘅憂慮啦，咁你又點睇咧？1-7-2-3-1，不如我哋喺7:00新聞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傾呢個議題。當然你亦都可以打電話嚟發表意見。 雷暴，气温介乎26-30°C，吹微风。展望下周初骤雨较多，风势较大同稍凉。下周中期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C，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報告隧道情況俾大家知道先啦。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龍尾近柯達大廈，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排到去天美道，西行龍尾近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到香港仔隧道嘅灣仔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龍尾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就交通幾好嘅，不過靠右邊線去尖沙咀就仲係多車，龍尾學園街。而東九龍走廊去觀塘方向咧，因為九龍城嗰度交通繁忙，所以東九龍走廊而家東行去九龍城方向都係比較多車嘅。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就係油站，而沙田出九龍咧收費廣場都多車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龍入口龍尾喺彩虹隔音屏。港島路面方面咧，東區走廊去中環近住維園落橋位多車啲啦。咁啊，中環嘅天華道繼續有封路措施嘅。九龍方面，之前龍翔道去觀塘近住天馬苑段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都系好多车，慢车嘅龙尾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嘅。 而家观塘绕道西行转落去呢个九龙湾方向咧，就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丽港城啊，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方向多车，龙尾丽港城。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至到九龙湾港铁站咧，交通都系繁忙噶。啱啱收到个消息啊，就系、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近住学园街桥面嘅快线咧有意外啊，塞到果栏。东九龙走廊去观塘学园街嗰度咧有意外，咁啊桥面快线受阻啦，咁啊塞到去果栏噶。咁啊继续讲诶九龙区嘅交通，亚皆老街去旺角咧，近住弥敦道至到窝打路道一段都系慢车，咁啊部分嘅交通灯咧，因为就失灵啊，所以经过时间咧，大家都系要小心同忍让。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回旋处仍然多车啦，龙尾近新蒲岗嘅御港湾。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咁啊太子道西支路都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钦州街西。咁如果行西九龙公路啊点啊？行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咧，跟住奥海城二期啊，去到南昌站咧，亦都系塞车嘅。另外就清水湾道下行，近住牛池湾，应该系清水湾道下行，近呢个彩虹交汇处咧都系多车，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新界方面咧，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污水处理厂嗰度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啦，不过都系多车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噶，大老山公路近住污水处理厂嗰度咧，之前有意外，清咗场，不过多车。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仍然非常繁忙，咁啊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大围隧道、尖山隧道咧，因为多车嘅关系啦，咁去沙田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至到黃金海岸一段咧，亦都係交通繁忙噶。最後咧，環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轉汽車引擎啊，因為交通督導員同埋環境保護督察可以向違例嘅司機發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 㗎。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引入了紧急法会不会令到警民冲突恶化？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黄伟豪。 紧急法底下的无免法是令到警方是更难执法。那个问题核心就是政府的民望很低。如果警方去执行这么低民望和公信力政府的法律的时候，亦都会令到他自己受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丈夫身处呢个大时代，要干一番大事。 哎呀，好急啊，得啦！ 大事日日都要做，但你又有几认识啲大事先？点解便便会系咖啡色？有时一粒粒，有时又似条蛇，背后隐藏咗咩健康讯息？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一齐轻谈浅唱屎尿屁。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直播室咧今晚有潘少权同埋杨建兴同我哋总结一周嘅时事嘅。刚才都提到咧，就系禁止蒙面规例嘅成效啦，以及咧引用佢背后嗰个嘅法律嘅依据啊，就系紧急法咧，会唔会系会有机会咧系引用嘅范围越嚟越阔？你点睇？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张生啊，张生你好。 系你好啊， 系你好，有咩睇法？ 第一，第一，我係好唔支持政府咧實施呢個無面法，特別佢推行嘅手法咧，亦都令到咧我哋市民咧係好擾民嘅。 張生啊，唔好意思，我諗你要關細少少嘅心機，因為個回書聲響都相當大嚇。 哦，好嘅，而家好唔好？ 好啲嚇，好啲。 而家好啲係咪？我哋見到即係其實而家市民咧已經係基本上我係見到市民，我哋市民係已經冇咗一個正常嘅渠道去表達我哋嘅意見。我哋無論點樣，我哋都唔會申請到一個遊行嘅不反對通知書。咁我哋一個和平嘅表達已經冇咗啦。咁最大嘅問題就係話，曾經我聽過葉國軒啊呢班咁嘅議員咧講過咧，就話如果你唔犯法，唔露面咪得咯。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就算上街表達我哋嘅訴求，我哋俾人影咗相，我哋正常咁去表達，我哋都可能好似葉國泰咁樣嘅員工咧，俾人炒咗，俾人冇咗份工。咁呢樣嘢唔係我哋香港人習慣嘅一啲情況嚟嘅。咁呢個係令到我哋香港人真係好憤怒，同埋對呢個法例咧係有一個好大嘅意見。咁你又唔俾我哋正常咁去表達，又要話我哋因為呢啲咁嘅事情咧，一定要當我哋全部香港人都係一暴徒嘅處理。咁我唔覺得呢件係一件合適嘅事。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教育局啊，佢喺無面法咧未正式生效嘅時候咧，已經準備咗一封信俾呢個所有嘅學校。喂，學校咧其實咧喺裡面咧係唔係即係冇一個無面法嘅規管嘅？佢要求咧呢個學校咧，去用一個咁樣嘅校本條例嚟到監控，或者要連啲學生嘅聲音都冇啊！其實咧，我即係如果警察成日都問點解你香港人唔再信任我哋，不如去問一下香港人點樣原諒到佢哋先啦。首先佢哋要求咗香港人原諒，先再問香港人可唔可以再信任佢哋啊？呢樣嘢真係好緊要。我哋而家香港人所謂有冇信任咧，其實就係呢個政府造成嘅。其實呢個政府咧有一樣嘢好奇怪，如果一間私人機構，基本上而家成個政府都運作唔到，香港係運作唔到嘅。一間私人機構，如果佢嘅職員，大部分嘅職員，特別係高層嘅職員，令到一間公司咁嘅情況之下運作唔到咧，係全部會換曬人嘅。但係咧，行政工裏面有冇換過人啊？冇。警察做錯咗咁多，有冇同差嗰人講對唔住？係冇每一樣嘢佢可以做都可以啱咩？ 明白， 人啊，定系神嚟嘅咧？ 明白，多谢晒张先生嘅意见啊！有林先生，林生你好， 系， 请讲啊，林生。 哦，冇啊，咁就我系个小小嘅市民，咁就即系我有啲意见系有关于呢、這个紧急法同埋有呢个无面法嘅，咁就我想正反嘅意见我都想讲少少嘅，咁我先讲而家系正嗰方面啦，咁就即系如果系而家嗰个暴力嗰個情況，咁就如果係好嚴重嘅話，咁就即係亦都係嗰個經濟受影響，亦都可能有好有。如果你睇啲電視，你見到好多係如果係蒙面嘅，咁嗰啲就係支持，就即係而家係用呢個蒙面法嘅正面嘅講法啦。咁但係我都想講係而家有啲法有。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小市民咧，咁我有啲反面嘅想法嘅。咁第一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係立法局，咁就如果佢重開係而家係喺10月16號，咁點解要咁急係就即係而家用緊急法係就即係而家喺上個禮拜就即係而家去用呢個無面法咧？咁第二點咧就係、是。如果而家呢個蒙面法係一個附屬嘅條例，咁佢就咁佢點係啦？咁佢如果係個附屬嘅條例，咁其實佢可以附屬喺而家個公安條例，又或者係其他而家現有嘅刑事條例，而家等等，而家都係得嘅。咁如果佢用呢個方式嘅話，咁佢亦都係唔需要用呢個緊急法，咁亦都係可以係。就而家係可以做到而家係相同嘅效果，亦都係可以喺立法會嗰度，咁就即係而家係公平公，而家係公正，而家跟呢個基本法 就而家咁樣去審議。咁我想問呢，咁就而家點解一定要用而家呢個緊急法就即刻去做呢？咁而第三個問題呢，就係、是、即其實嗰、那個、其實嗰個緊嗰、那個緊急法佢賦予而家係特而家特首呢，咁就而家佢係有個好大嘅就即而家係權力嘅，咁就而家係對對公共而家係安全啦，咁就而家係私有財，而家係財產啦，同埋就而家呢個係就即係而家呢個傳媒啊，就而家係自由通訊咧，咁其實嚴格上嚟講咧，咁其實佢都係有而家呢個權力嘅，咁我有擔心咧，就係、其實咧，如果係唔選擇用其他而家現有嘅法例去。就即刻去處理，而去用呢個緊急嘅條例咧，其實就係開咗一個先河咧，就即係將來係有其他嘅情況，如果係政府又或者特首，如果佢覺得係緊急，咁佢就可以緊急咁就而家去處理，就唔係用我哋現有嘅法律嘅機制，同埋而家現有我哋通常我哋使用嘅法律就即刻去處理。 明白，多謝曬啊林先生啊，其實佢最尾一點你都講咗個憂慮啦，就係、是、如果真係即係喺緊急法之下咧，其實政府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都係有權力訂立其他嘅附屬法例嘅，咁會唔會進一步有其他嘅附屬法例可能會影響到香港人一路所享有嘅種種嘅？自由咧嚇，嗱亦都值得留意啦，就係、是、究竟咧頭先亦都有一位聽眾咧就講到話，喂而家你基本上冇得依個合法集會噶啦，因為警方唔發出依個不反對通知書嘛，即係佢嘅前提係話警方唔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嘅時候，咁你所有嘅集會都係非法咯。咁其實所有人咧喺呢啲嘅非法嘅集會之中，如果你帶咗個蒙面嘅物品咧，其實你已經觸犯法例咯。咁實際咧就係如果根據翻而家嗰個嘅條例咧，亦都係警方係有權咧，係要求一啲嘅蒙面嘅人士啦，就算佢喺一個合法嘅遊行當中啦，都係可以咧要求佢去除低嗰個嘅面罩嘅。咁司長咧，政務司司長咧張建宗啦，佢尋日喺個記者會上面講咧，佢就話：如果你係普通遊行，甚至係完全冇破壞性咧，就唔需要擔心係冇影響言論自由嘅，只要咧其實你唔係參與一個非法集結咁樣，咁就得噶啦。咁但係我哋睇翻就係南華早報啦，有一個報導啦，佢就話警方咧早幾日咧就內部做咗一個嘅即係關於蒙面法嘅一個內部嘅一個即係。演講啦咁樣嚇，咁其實最主要就係話翻俾佢哋啲警員聽到咧，即係警隊嘅中人聽到咧，就係、是、究竟個蒙面法應該點樣執行嘅。咁但係入邊亦都提到有一點啦，就係、是、個法例咧其實係賦予警方咧，如果有任何人喺公眾地方去帶咗一個嘅即係。遮蓋面部嘅物品，咁其實警方咧係有權要求佢除去嗰個物品。如果嗰個人唔除去佢嗰個物品嘅時候咧，亦都咧係可以將佢拘捕嘅，因為個法例就寫得好清楚啦。如果係唔能夠即係辨識到嗰個人身份咧，唔能夠合理地即係辨識到嗰個人身份咧，咁警方係有權咧係要求佢即係除低佢嗰個物品。咁根據南華早報嘅報導啦，佢亦都話咧就算係記者咧或者係个病人咧，亦都系警方系有权咧要求佢除去嗰个物品。如果佢唔遵守嘅话，就可以拘捕佢嘅。 我觉得而家个情况咧就系、是，如果你呢一个蒙面法咧，你调翻转头睇翻咧，即系话或者戴口罩呢种讲法，其实喺欧美国家，其实都加拿大也好，美国都好多州都系推行紧啦，法国啊或者系即系西班牙都系有，所以。即系你如果推翻前四个月咧，我哋坐翻呢个位置去讨论呢个问题咧，个争议冇咁大嘅。个问题就系因为发生咗呢件事之后，而再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即系警方喺拘捕嘅过程啊，又或者系示威者喺冲击嘅过程里边咧，涉及嘅，即系其实大家都犯咗一啲好低级嘅错误。咁所以去到今日咧，点解明明个法例虽然系有权系咁做，但系会带嚟咁大嘅？ 質疑或者咁大嘅不信任呢？就正如好似正話嗰個嗰、那個一個聽眾講，佢話啊，你今日唔係叫乜嘢，而係叫市民要原諒你啊，即係原諒警察啦咁樣。咁點解去到呢個地步呢？其實就係因為喺呢個過程裏面發生嘅事件係遠遠超過於我哋能夠喺文明社會裏面見得到或者接受得到個方法或者即係一種情況。咁因此你先至去到呢一步，就係話你即使呢個法例好啱。嗱，譬如個警察行埋嚟話：，喂，你除開個口罩。咁我相信喺以前嘅社會裏面咧，即係四個月之前咧，其實係冇問題噶。但係今日，我相信如果你叫一個即係嗰個，尤其而家喺被捕嘅學生裏面，被捕嘅示威者裏面，超過接近32% 係低過18歲，都係學生為主嘅話，你試下今日就係揾個中三學生，叫佢除低個口罩，佢就會同你死過啦。咁點解會去到咁咧？我覺得個社會已經撕裂到一個。已经是不是见血了，而是见骨的了。即是我们 是没有办法修补的。我相信没有十年、三十年甚至一代、两代人是修补不回的。跟警方的关警察和警民的关系是不是市民和政府的关系呢？其实坐在这里我们想想，我们每一日你想想你每一日听的电话。仇恨警察、仇恨政府的人是已经回不到转头。我们翻翻正话，杨敬都提到话，喂，我们不可以讲翻之前，不讲点解啲人上街。其实我们大家正如我们问，今日你估下搞咗一个政府话，哎，不如咁啦，我们成立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咁你估啲人会唔会上唔上街？咪继续上街，同撤离一样嘛。当马鞍山都可以宣布咗讲香港成立共和国嗰阵时候。个社会正如我上两个星期前上嚟，其实个方向已经系我哋唔要一个两制嘛。而家上街嘅人系提出呢个问题啊嘛，已经唔系讲你蒙唔蒙面法，唔系讲你用乜嘢方法揿得到佢，而根本就系、是、到最后就系要香港脱离一个两制嘛。呢、這个先至系真喺后边大家唔讲出口嘅，唔讲出嚟啫嘛。点解要打中资嘅？点解打中资嘅商铺啫 ？Why？是咪就是有背后一个宗旨啊嘛。 嗯，好，嗱，不如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啦，我哋又讲讲过去嗰一段时间一啲嘅公共嘅设施啦，同埋港铁呢遭受破坏嘅问题。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中共执政70年，意识形态一直牢牢掌握在手。但是随着资讯渠道不断开放，文字也都不断拓展。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件事令人印象深刻。第一件事是立场批判会。当时是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大陆经济崩溃，但是仍然号召人民找革命、促生产。只要革命思想正确，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可以提高生产力了。此外，官方要求人民抗腐蚀、反怀柔改良，敢于抵制外来引诱。在这个背景下，香港一些好心人在回乡下的时候，将腊肠放在火车，让有需要的人拿来充饥。但是那些腊肠被思想干部发现了，马上召开批判大会，在群众面前指住腊肠大骂，话呢啲系香港资产阶级要腐蚀我哋嘅罪证。批判之后，嗰啲干部为咗显示苦大仇深同埋彻底革命，就将万恶嘅腊肠煮熟食咗。第二件事系1976年嘅唐山大地震，超过24万人罹难。但是官方认为中国人民有骨气，不需要外国援手，并主动拒绝所有金钱和物资的捐助。结果灾民久久不能获得安置，生产不能恢复。当时香港左派还收到通知，说唐山地震的损失远远没有外国报道那么严重，无需担心。但是纸包不住火，地震的真实情况终于公诸于世，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更加动摇。第三件事是1988年的深圳蛇口风波。北京担心开放会令青年人思想被污染，派人教育青年，说 深圳不是淘金场，到深圳就是要贡献国家。点知与会的青年反驳话，只要冇犯法，淘金有咩问题啊？而且淘金同贡献国家唔系对立嘅。呢一次嘅风波引起全国关注，越嚟越多人支持青年人嘅睇法。上述嘅事例说明，资讯垄断、文字系无法开拓嘅。但系即使资讯被垄断，人嘅脑袋亦都不能被封锁。当年不能封锁，今天就更加不可能。事物正由量变向质变转化，细水长流，中道汪洋。蓝地球，刘瑞兆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咧，用紧急法为金蒙面法啦，就系、是、立法。 点解警员系冇一个可以辨识到佢身份，系咪一个特权？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权咧，警方系冇咗特权噶啦，佢、已经公开咗身份嘅。不过嗰系一个编号啫嘛。我希望同样把尺大嗰度摆喺暴徒嗰段，佢、要负责嘅。所以我哋要你唔好蒙面，系识别你嘅。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禁止蒙面規例咧，適用範圍就係包括咗非法集結或者未經批准集結，又或者已經係遭受到警方咧禁止或者反對嘅公眾集會同埋遊行啦。咁啊，今日咧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啊，佢亦都有講啦，就算咧一啲學生喺校外造成一啲嘅人鏈咧，亦都會有機會咧構成非法集會嘅。咁啊，我哋又睇翻啦，即係喺禁止蒙面規例即係生效之後啦，有好多嘅一啲嘅衝擊行動進行啦。咁其中唔少嘅行動咧，都係針對住港鐵嘅。咁啊，港鐵咧遭受到都相當之好多站啊，有好嚴重嘅破壞啦。咁甚至咧係需要停止服務，又或者即係間有幾個車站咧係需要暫時唔開放嘅。咁亦都係咧逐步先至開放翻咧所有車站，但係個服務時間亦都係要提早結束啦。嗱，好啦，大家點睇？即係港鐵到今時今日為止，依然是被視為一個即係被針對的對象，仲有就是一些公共設施遭到破壞。咁究竟啊呢一個咁嘅舉動會係表達緊一樣嘅乜嘢嘢？呢種咁嘅表達方法會唔會可以達到示威者佢哋嘅目的咧？楊建興。 如果我哋而家見到即係政府嗰、那個即係或者警隊啦，或者即係政府喺成個即係止暴制亂嗰度係咁霸道嘅話咧，唔好話港鐵啦，即係政府係大股東嚇。我哋見到即係一啲幾百億、幾千億嘅一啲即係地產財團，佢嗰個商場，佢一啲管理員想即係從翻佢哋嘅方式去處理，即係或者啦嚇，即係或者係即係嘗試去處理一啲即係警防暴隊要入商場嘅問題。都可以即係俾你即係嗰啲警方方面告你阻差辦公嘅話嚇，即係一個財團佢係做生意嘅啫，佢都擋你唔住。咁你港鐵即係政府坐曬喺裏邊係大股東嘅話咧，即係我諗嗰個企業都唔得一個公共嚇，呢個一個公共事業。即係我諗俾佢個空間咧，基本係而家咁嘅情況咧，基本上係零嘅嚇。同埋係已經係不惜代價嚇，代價唔單止係即係要一啲破壞啦嚇，即係一啲服務上嘅阻延啦，以至於係即係到今日都仍然係未能夠即係全日或者係即係正常時間運作啦嚇，仲長遠嘅就係個機構嚇。即係始終，即係一間機構用咗咁多十年，即係建立嘅一個即係公眾嘅一個形象嚇。港鐵嚇咩為你建造啊，各種各樣即係嗰啲咁嘅公關嘢咧，我諗係即係 由零開始不得止啊，即係仲要翻翻去零咧，亦都要相當大嘅時間。你即係可以見到，即係個傷害係幾嚴重，其實對一啲企業 嚇。但係值得反思咧，就係呢啲嘅破壞行動會帶嚟啲乜嘢嘅影響咧？1872321，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本月初收到四间商户报案，指在上月下旬被要求透过比特币平台提供金钱援助暴力示威者。警察公共关系科处理总警司江永祥说，发件者声称是守护香港民主自由联盟，内容表示知道有关商户持不同意见，批评商户破坏香港民主自由，若不援助暴力示威活动就会遭到惩罚。警方说，向商户发送的勒索传真和电邮信息附件中，内容是过去几个星期暴徒大肆破坏其他店铺的影响，认为并非单一事件。警方因此设立专线和电邮，呼吁公众收到勒索资料应该向警方提供。警方对出现警员杀害示威者在弃尸大海的谣言深表遗憾，强调经调查认为，早前在海面发现的15岁失踪少女的遗体死因无可疑，事主亦无因反修例事件被捕。另外，对于有男警进入屯门医院产房独立检查间核实被捕孕妇身份，警方说尊重相关人士私隐，承认敏感度有可以改善空间。至于获邀到北京国庆阅兵观礼的警长刘泽基，在社交媒体发言批评裁判官。警方说有指引提醒警员公余时间在社交媒体注意事项，避免对法庭判决发表不必要的评语，以免影响警队形象和对警务人员身份造成冲突。警方目前仍在了解事件。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将在立法会大会下星期三复会后宣布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法案。在内会会议上，民主派关注撤回修例会否涉及辩论和投票，同时是否需要恢复二读。秘书处回应说，根据议事规则，有关法案需要恢复二读辩论，目的是让官员宣布撤回，并不代表要进行辩论，亦不需要投票。经民联梁美芬关注，若果下星期三会议未能进行，会怎样处理有关法案？内会最终一致同意，顺延到下次会议再作撤回。深水埗加顿山发生伤人案，四名女子被人用刀袭击受伤，两人情况危殆，两人严重，暂时未有人被捕。案发喺早上约10点，途人报案话一名男子持刀袭击三名行山人士，疑凶逃走期间再袭击另一名女子。四名伤者年龄介乎50到56岁，有人胸同背部中枪中刀，分别送往玛加烈医院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四人都冇财物损失。警方正系追缉一名涉案男子，佢中等身材，约1.6米高，案发时着 T 恤同长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初时大致天晴，明日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骤雨较多，风势较大同稍凉。下周中期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中线有意外，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笔架山花园。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中线有意外，龙尾笔架山花园。至于较早前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快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大车多，车龙啊待消散。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除咗轻铁之外咧，所有港铁路线嘅车站今日都系开放。 况，咁但系列车服务除咗机铁之外咧，系会提早喺晚上嘅十点结束。咁机场快线服务由晚上嘅十点起会有调整，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大约每十分钟一班，中间系唔停九龙站同埋青衣站。咁另外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嘅机场快线列车服务将会暂停。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维持喺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而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由晚上九点起会暂停。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嘅金屏。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带咧，交通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启业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咧，交通亦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近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今夜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至于较早前在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驾车前勿饮。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5或56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9月24号至11月15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合办。 司仪 有我钱佩卿 同埋林超荣， 表演嘉宾有太极嘅 Joey、Patrick、 陈建安、林欣彤、李正君， 展能艺术天使 Jason 表演舞蹈， 仲有残疾人士分享无障碍嘅衣食住行生活。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13号星期日下昼2:30举行。 香港家书，反修例风波持续差不多4个月，各界一直有提出不同的建议帮香港走出困局，宗教界亦都先后多次发声明，呼吁大家冷静下来，停止暴力。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家书》，请来天主教香港教区中座处理汤汉书记和我们分享他的睇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直播室继续有杨建兴同埋潘少权喺度嘅。刚才我哋提到就系过去嗰，特别系过去即系嗰个几星期啊，港铁咧遭受到一啲嘅人士咧相当之严重嘅破坏啦，咁甚至个服务咧亦都受到咧某程度上嘅颇大嘅影响嘅。咁杨建兴主要就由双语嘅角度出发啦，咁但系其实咧除咗系由双语嘅角度出发之外咧，另外嘅一位即系。人士即系公众人士，大家都熟悉噶啦，就系庄臣友，佢亦都指出咧，就系港铁嘅设施嘅破坏，又或者系一啲公共设施嘅破坏，譬如一啲用声音去提示失明人士过马路嘅交通灯咧，遭受到即系破坏咧，亦都会严重影响咗呢啲嘅弱势人士，因为咧对于佢哋嚟讲咧，港铁系一个佢哋都。 比較係依靠嘅一啲嘅公共設施服務啦。咁但係佢亦都喺佢嘅個人嘅社交嘅網站嗰度咧，再提出就係話佢要講呢段嘅説話，其實最重要嘅一樣嘢，唔係話為即係將個責任咧完全係擺曬落去一啲嘅示威者啊各方面，而係佢係話應該反對任何即係佢其實係講緊就係話唔同意任何嘅人士，無論佢係咩人都好，去破壞呢啲設施。亦都咧係講咧，佢講呢番説話咧，亦都係相信成個嘅反修例運動咧需要一啲嘅反思嘅。好啦，咁啊，大家即係聽咗剛才嘅引述啦。咁究竟我哋而家睇翻示威者佢哋破壞港鐵或者公共設施，咁究竟會可唔可以表達到佢哋嘅目的，亦都可唔可以咧達成到佢哋嘅目的咧？潘少權。 即係其實唔係淨係裝層友啦，你有時好多時你睇翻喺好多我哋媒體自己再報導翻啲人點樣搭唔到地鐵或者什麼趕住唔到去帶睇醫生，甚至示威者堵咗條路去唔到睇醫生，幫唔到個爸爸去換藥嚇，好急嘅藥。咁其實我哋問翻一個好基本、好核心嘅問題啊嘛，即係不管呢個所謂即係示威者覺得自己呢個運動點樣偉大、點樣即係高尚、崇即係純潔都好。其实究竟我哋用咩方法咯？即系呢个方法系咪一个合理嘅方法啊？而呢个方法系咪一个文明嘅方法啊？即系我哋活喺一个二十一世纪嘅社会里边，我哋系用一个唔文明嘅方法，用粗暴顽劣嘅方法，系破坏嘅方法去反映我哋嘅诉求。甚至我都话，即系就算我哋如果我哋对一个人即系个政见唔啱，咁我哋咪用呢个理性喺度讨论咯，系咪？即系我哋点样，就算对嗰个机构或者对嗰、那个那个公司有什么意见，你可以罢睇罢买罢吃，系咪？但你冇理由去打烂佢嘛。 嗯， 即系呢个系一个文明社会里边，如果我哋可以接受暴力嘅话，即系我哋唔可以一方面系批评警察滥暴打示威者，而调翻转头我哋又自己可以打烂话死物嚟嘅啫咁样。呢啲说话点可以讲得出嘅？点可以系一个点可以喺个逻喺逻辑喺理性人里边唔应该？咁样去讨论嘅，其实唔使讨论嘅呢样嘢系一定系错嘅。咁我哋要问翻就系话，如果我哋用呢个标准去睇，唔啱我哋嘅，或者佢做嘅嘢同我哋呢个意见系或者呢个睇法唔啱嘅话，我哋就可以打烂佢嘅话，呢、這个世界好多嘢都可以打烂嘅，好多嘢都可以打嘅。因为点解？因为你觉得呢一样嘢系同你意见唔同，咁如果你同我嘅意见唔同咧，咁我可以打烂咩咧？系咪？咁所以我觉得我哋。一定要服从于一个最核心嘅价值，就係话喺个社会文明里面有一个标准嘅。嗱，我哋对政治嘅睇法、对政见嘅睇法，可以係步伐嘅先行先慢快慢，係咪？譬如我觉得要一步去到全民普选咁啊，甚至我觉得呢係应该要独立咁样香港咁样。不管你点样讲，都係一个政见嘅速度问题。但係一个文明呢、這个文明嘅标准，人类最核心嘅一个标准，冇理由是暴力破坏的。 即是手段问题。杨建兴，这个手段会不会是反而令到他们想表示的目的呢，这个讯息是削弱了，甚至是惹来反效果。 当然是。我相信我想我们自己想一下，就是香港的社会几个月之前都不是这样的，其实是吧。就是我们不会觉得呢，就是香港几个月间呢就是突然间从一个文明社会跌咗落个不文明社会吓。但我相信咧，其实好多香港人咧都唔会即系接受得到，或者赞成即系一种譬如话呢啲恶意嘅即系破坏啊。咁因为实际上其实系影响咗所有嘅人嘅吓。其实真系唔单，如果话惩罚咧，其实系惩罚即系所有嘅人嘅吓。咁我會覺得，即係我哋始終都要問翻，就係話，即係我哋點解見到即係一啲示威者，一啲我哋叫激進又好，勇武又好，係咁憤怒咧嚇？憤怒到咧，即係佢哋可能佢哋自己都會覺得佢做嘅嘢咧係唔文明嚇，即係或者係已經過曬咁樣。但係佢係憤怒到去嗰個地步咧，佢係要用一種咁樣嘅破壞嘅形式嚇，咁所以我諗，我哋如果唔去面對呢啲問題咧，就我哋不斷咁樣即係政府又好或者咩都好，就叫啲人去譴責啊，要割席啊，我哋而唔係去處理翻，即係話點解我哋做咗一啲嘢 我哋政府做咗一啲嘢，我覺得始終最個責任最大係在個政府，因為喺香港社會裏面咧，你要做另一啲事發生，另一啲事唔發生，政府嗰個作角色是最大的。 好，转头返嚟呢，好快想讲一讲呢，就係内地嘅媒体批评香港教育界，因为呢喺今次嘅反修例嘅风波同埋示威当中呢，而家被捕人数当中有唔少都係18岁以下嘅人士嚟嘅。 我李家鼎厨房你哋见得多啦，我嘅过去你又知几多呢？听得好，瞓得好，身体就自然好啦。听收音机啦，梗系要听手下留情啦。佢哋三位主持刚柔并重，而古而今，舒缓精神紧张，令人笑口常开。挨咗大半世啦，要对自己好啲。优质节目，顶级享受。星期一至五8点到10点，手下留情。香港电台第一台独家主力，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题目是外星人，这个世界有没有外星人的呢？有啊，大家听下啦。嘉宾有曾中友、李淑敏，主持呢就是刘天赐。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We have made a genuine attempt to bridge the chasm, to reconcile the irreconcilable. 英国嘅首相约翰逊提出咗一个新嘅脱欧方案。 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主任尹子谦， 最核心嘅问题就系四年一度要俾北爱尔兰议会决定可唔可以继续呢个方案。欧盟角度嚟讲，只不过系压后咗个问题。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108,000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瑞典。 旅游自由人 Sonia 除咗会同大家分享瑞典斯德哥尔摩嘅景点之外，佢仲会介绍去到国王小径度行山啊。 虽然叫做小径，不过国王小径全长有440公里， Sonia 就选行咗最北面嘅路线， 仲会分享佢喺2018年去滑雪场打工嘅工作假期体验添， 仲同当地人一齐攀石同埋整瑞典玉桂卷。 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Sino 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系寻日喺开记者会嘅时候咧，就引述咗一个数字啦，系截到去呢、這个10月10号嘅凌晨5点为止啊，有咧成2000多人被捕，当中咧有超过100人咧都系16岁以下，而亦都有700多人咧个年龄系未满18岁，去形容咧数字系令人震惊同痛心嘅。咁同埋亦都留意到咧，就系新华社发表咗一篇嘅视频，指出咧就系香港嘅非法游行同激烈暴行中出现一张张自乱嘅面孔，见者莫不惊责，闻者莫不痛心。并且点名咧，教协咧系一个煽动团体，话教协咧闭口不谈学生嘅暴力袭警行为，亦口口声声咧谴责警方开枪，令严峻局势更加火上加油。教协咧今日有一篇嘅文章，就系由叶建源咧所写嘅，刊登系报章嘅。咁佢亦都系喺个文章度再三强调啦，就系教协咧一直系反对暴力，并且呼吁咧中学生咧系远离冲突现场，并且是强烈呼吁中学生不要参与暴力行为的。同样教协亦都是反对警方的暴力，并指出警方的执法不公、滥用武力是绝大多数市民都认同的严重问题，亦都是导致今日困局的最主要原因。但是新华社视频就避而不谈，绝口不提。好，杨建兴简单回应好不好？ 我想而家好多问题咧，即系落咗去，即系教协啦，教育啦，然后教育咧又系教协嘅问题啦，吓咁我都系翻翻一个好基本嘅睇法，就系即系而家香港好多一啲问题咧，即系其实就系政府做出嚟嘅吓。我哋而家见到即系话，突然间我哋发觉即系一个咁嘅示威，原来拉咗咁多学生，咁多学生出咗嚟。點解咁多生出嚟，然後又翻翻去話啲通識啊、啲教育啊、教育咧，然後又即係砌翻即係呢一個會，又話一啲教師嘅一啲問題嚇。我相信即係如果政府係用一個咁樣嘅態度， 其實就不但只係即係不但只係即係將個問題咧係即係找唔到個問題嗰、那個嗰、那個根本個點啦。第一下，第二咧，其實就我覺得而家香港都問題即係複雜化咗咧，係即係中央介入嗰個因素係即係越嚟越多啲咁嘅例子嚇。早排啱啱即係有啲電話有提到啊，遊行示威啊、國泰啊嗰啲咁嘅例子嚇，一啲企業嚇。咁早排因為反修例嘅問題啊，咁都已經係點名一啲商界、一啲商家，即係李嘉誠啊、富商啦，即係都不能幸免嚇。咁然後去到而家香港即係咁內部一啲咁多嘅一啲爭議咧，亦都其實點名砌教協咧都有一段時間㗎啦嚇。咁係今年即係過去幾個月係即係更加之明顯嚇。我覺得原則上嚟講，即係內地一啲即係中央嘅媒體又好咩都好，即係捲入咗呢糾紛，其他都唔知教協啦嚇。早排嗰間荃灣嗰間中學，即係咪踢個學生出校，即係都要即係出篇時評，即係鬧一間學校嗰、那個。即係佢哋嗰個即係學校管理層嗰度咧，嗱，即係呢一類咁嘅嘢咧，其實係不斷咁咧，我覺得係不斷咁咧，其實係傷害緊即係兩地嘅關係嘅，其實嚇，即係當咁多嘢都踩到埋嚟嘅話咧，咁落去咧就好多兩地之間嘅問題，其實會越嚟越嚴重。而家我哋見到嘅就係嗰啲內地遊客啦，都唔敢嚟。嗱，好主要嘅原因咧，我聽聞啦嚇，就係內地嘅媒體講到香港相當之恐怖，即係出街又俾人打啊，你普通話影張相又俾人打啊，咁然後咧又話好多嘅歧視啊，喺學校裏邊啊，喺學校外邊啊，然後又係好多啲媒體啊，一啲教育嘅老師啊，製造好多嘅麻煩啊。嗱，講到香港一個咁好嘅地方，咁啊啲人咪索性唔嚟咯嚇。 好嗱，潘兆權，不如主要講講而家被捕嘅人士當中咧，係18歲以下嘅都唔少啊，有啲其實睇到甚至係12、13歲。 係啊，即係你睇到幾即係幾傷心嘅，其實你諗下。即係當你戴個口罩嗰陣時咧，大家都唔知道嗰個情感喺邊度。但係你睇翻當佢哋被捕咗之後咧，嗰種一臉無助啊，嗰種其實楚楚可憐嘅感覺，你其實覺得佢唔應該喺嗰度嘅，你覺得佢應該唔應該喺個示威現場。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唔可以話我完全同意教協嘅回應啊，但係我覺得佢要求或者佢係鼓希望啲學生啦，係咪年輕學生啦，就遠離呢個暴力或者係衝擊現場啦。但我亦都希望即係教書嘅同工啦，係咪？即使我哋對呢個反修例或者對政府對警察好多嘅做法都好不滿嗰陣時，但係我哋堅守翻一個核心原則：學校始終係一個學習嘅地方，即係唔係一個宣揚政治嘅地方，即係希望我哋要明白，學生上去戰場，佢即係上去示威現場，15、18歲、12歲咁走咗上去。其實我哋教育工作者，其實我哋都希望唔好俾個機會佢哋上到去啦。我哋勒都勒住佢啦，因為點解？ 亦都咁講，其實而家年輕人勒唔勒到咧，係另一個好大嘅問題。 我咪話咯，嗱，人世間好多嘢咧，我哋冇辦法去做，但係有啲話我哋一定要講，有啲嘢一定要做，因為呢句叫做天地良心啊嘛，係咪？即係如果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鼓動啲學生上去嘅話，咁你對唔對得住天地良心呢？你要搞清楚一樣嘢，就係佢上咗街，俾人拉嗰個係佢，前途盡毀嗰個係佢。咁個教師就自己講完之後就翻屋企睇電視直播，覺唔覺得天地良心四個字啊？ 好嗱，跟住我哋講一講咧一啲亦都係講緊內地嘅經濟實力啊。咁就NBA 啦嚇，休斯頓火箭隊嘅總經理莫你咧，佢有言論咧就引起咗內地嘅好大嘅反響。咁內地咧亦都係對於球賽嗰嘅轉播嗰方面咧，係加咗一啲嘅限制啦。中央電視台係宣布咧停止直播咧所有火箭嘅賽事。 而《人民日報》咧就撰文啦，就話莫莉咧係欠中國人民一個道歉，火箭咧欠中國人民一個解釋嘅。咁亦都值得留意就係 NBA 賽事其實喺內地嘅即係轉播咧，牽涉到嗰個經濟嘅數字咧，其實係唔少嘅。另外一單咧，亦都係同呢個即係內地嘅經濟相關嘅啦，就係蘋果公司啊，佢哋咧就將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咧就下架，因為咧就話呢個手機應用程式咧，《人民日報》就曾經批評佢係為暴徒護航嘅。咁蘋果公司咧，佢嘅總裁啊庫克咧，亦都係有一封信寫咗俾佢哋蘋果嘅員工啦，佢哋嘅行政總裁庫克啊，咁就話咧就係解釋點解要將佢下架咧，呢個決定唔係易事，而係咧因為佢哋過去幾日咧接獲香港警務處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以及用户提供嘅資訊，得知呢個應用程式咧被人惡意使用，針對及伏擊香港警察，犯罪分子都可以利用嗰個程式咧睇下有冇警察巡邏嘅地區或者危害社會嘅安全，因此咧話佢違反咗香港嘅法律，亦都違反咗咧 App Store 禁止人身傷害嘅指引，而將其下架嘅。咁仲有另外嘅一單咧，就係美國有一個嘅有一個嘅新聞網站啦嚇，咁其實嗰個新聞網站咧就係有報導到香港一啲嘅反呢個修例嘅一啲嘅報導啦咁樣，咁《人民日報》咧亦。即係喺呢個咁樣嘅網站咧，根據有一個嘅報導，亦都指出咧，蘋果公司係將佢喺 App Store 嘅中國版嘅呢個應用程式咧係移除咗嘅，移除咗一個新聞網站嘅應用程式。咁另外仲有一單咧，就係有個電競嘅選手啊，叫做美國嘅電競遊戲開發商暴雪咧，去舉行一個嘅亞太區嘅大師嘅職業賽期間，有一個香港選手就喊咗。即系一句嘅支持反修例嘅口号，因此咧就被暴雪咧以违反规例咧取消奖金并禁赛一年嘅事件，反映紧啲乜嘢嘢咧？ 哇，好多件事 系啊， 好多件事嗱，我 都系同香港反修例有关 嘅。我觉得即系有一个基本嘅样嘢啦，即系如果而家好多一啲即系国际又好，即系香港又好，即系将一啲好大嘅企业或者而家做生意咧，其实都唔能够唔讲一啲好基本嘅一啲嘅价值观吓。咁因為始終你一個企業都有一啲講都要講原則嘅，因為你如果唔講原則嘅話，咁你實際上即係原則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啲嘅規矩啦，一個即係一個社會有規矩，即係先至係大家清清楚楚嘅嚇。咁所以我諗逐樣嘢其實都要睇翻，就係話譬如嗰句説話係咪啲好嚴重干預咗啲乜嘢啊？嗰個火箭隊其實佢就講咗即係 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dom 嚇、啊，撐香港即係爭取自由。咁呢句説話係咪真係傷害咗14亿人國家即係個感情咧？咁即係我諗始終都要睇翻佢係做咗啲乜，講咗啲乜。第二即係嗰個程式。那個程式是不是真的有很確實的證據呢，是被惡性用來去即係追擊一啲警察或者襲擊一啲警察，有冇一啲例子係真係透過啲程式佢揾到啲警察喺邊，就係去襲警。嗱，襲警喺香港係相當嚴重嘅罪嚟嘅。嗱，如果純粹係話知道啲警方喺邊，咁咧佢就避開佢，或者係做其他嘅嘢。咁我又諗下啊，其實而家我哋好多即係好多網咧都話俾你聽邊度地方食嘢。咁係咪登咗啲地方喺邊度食嘢，我就去嗰啲揾嗰啲地方去做傷害。點解唔係針對翻即係傷害本身、襲警本身去針對嗰度，而係即係去針對一啲資訊咧嚇？即係個資訊本身其實可能係中性嘅嚇。 係。咁啊，嗱，講一講咧，就係頭先講到嗰、那個新聞網站咧，佢嗰個應用程式咧，佢根據佢公司自稱咧，就係話佢持續報導香港嘅抗議活動，咁而家就喺中國嘅 App Store 度咧，係移除咗呢個應用程式嘅，淨係中國嘅啫。 嗯哼，其實我諗呢個咧，正正反映到咧，其實東西文化咧最大嘅差別喺邊度咧？当中国即系叫做我哋走到今日啦，叫做大国崛起之后咧，个民族自信心咧就即系汹涌澎湃，咁因此咧就会觉得就系、是、即系你又要嚟赚中国钱， 但你又在出面又要讲一些同中国即是伤害所谓14亿人民感情的一些说话。咁自然就反你㗎啦，係咪？咁嗱，呢个我哋如果冷静都去諗，其实係好多时都会发生㗎，即係跟住我哋係有啲人，我哋譬如好似未必鍾意英国，但我哋鍾意睇英超，係咪一样咋嘛？即係我哋唔会将嗰、那个对英国历史个殖民地对中国对香港嘅历史，然后同个嗰、那个活动係摆埋一齐。因为点解？因为理性嘅分析呢，我哋係唔会咁做㗎。但今时今日咧，因为中国个文化咧，佢系有一种同仇敌气嘅感觉。即系如果你睇翻中国文化咧，点解我哋一致要一齐唱个对俄啫？其实就系呢个讲法。咁正正就系嗰句说话嘛，佢系 fight for 嗰个香港嘅 freedom 啊嘛。咁呢句说话就系话你而家就系讲紧就系正话我所讲嘅就系话你而家呢个示威带嚟嘅就系港独啊嘛。你 fight for 香港嘅自由嗰阵时，系咪即系你要将香港带咗出去？呢句说话你要睇翻后边，所以点解会咁恐惧咧？嗰唔系即系咁恐怖咧？就系、是、呢个民族自信心啊！ 好，唔该晒潘士强、杨建兴两位。